啊，那么心肾相交是心脏的剃头刀子，一头热，我这心火就晚上我就去拥抱肾脏，我就想暖你吗？非也，是吧？你这面伸出橄榄枝来，他那面得有人理会吗？不是。所以肾属水，肾水上济，你水这东西它应该封藏在下面呢，那水怎么才能上济呀？是吧？再说很简单呢，我们一烧开水，水咕嘟嘟咕嘟嘟一开，水蒸气就上济了。特别大夏天的，你看那个湖泊呀、海边啊，你看那个水在阳光下那个影子，水影，是吧？水蒸气在蒸腾的时候，你看那个影子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水在它的水中的真阳之气，什么叫水中真阳之气？我给大家讲过呀，八卦当中水为坎卦，是吧？两个什么呢？阴爻当中之间有一个阳爻，水中之真阳就是龙雷之火，所以冬天一打雷，那春天就闹流感嘛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么肾水什么时候往上升啊？哎，也是晚上。啊，你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口干的人，一个是心肌缺血，一个是肾精不足，是不是啊？白天说实话嘴就干了，你光喝水有什么用啊？你肾水打不上来，所以心肾相交，水火相济，它这个克，恰恰是调和制约的作用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蒲参牌蒲参康胶囊，本品是以葡萄籽、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免疫调节、抗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、易疲劳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心为君主之官，肾呢啊，肾为坐将之官，一火一水，水火相济。我们也给大家讲了心肾关系的重要性，水火相济，心肾相交，好睡眠。所以呢，在失眠啊，好多朋友把失眠当成病啊，甚至有不少听众找到我啊，徐老师有没有专治失眠的药？在这提示大家啊，失眠可不是病，它是什么呢？它是症，是疾病的一个症状的表现。所以不要找那个专治失眠的药，没有，一定要找到失眠的病因。失眠的两大病因啊，最主要最核心的两个，一个叫入睡难的血不养心，一个是睡得不踏实容易醒的，我们叫什么呢？肾精不足，哎，不能固本。所以呢，调治失眠从心肾入手，而且睡眠障碍失眠症，大家要知道，不是拿睡的时间的长短来衡量你睡眠质量的好坏，而一定是拿你睡觉后的那个结果啊。什么叫结果啊？就是睡醒了你有没有精神。因为睡觉的目的就是来养人的精神，是吧？肾藏精，心藏神，你睡醒了有精神，哎，就说明你达到了心肾相交、水火相济的睡眠的目的了。所以我们常推荐那些入睡难的朋友，你不是用强力的安眠药、镇静剂去麻醉神经，而是要去濡养心神啊，除去心脏那个浮火，滋补心阴。我们用的是营养神经的 Q10 啊，用的是 调和心神的铁皮石斛，是吧？血养心，心安神，哎，人就能好睡觉了。这说的是入睡难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你睡得踏实和不踏实。这个从西医的这个生理学上来讲，就是人的快波睡眠和慢波睡眠，啊，也叫什么呢？这个浅睡眠和深睡眠，是吧？那么人在浅睡眠的条件下呀，人的免疫力的调节，组织细胞的修复，是吧？尤其是神经功能的恢复，它都不是最佳的状态。而唯有深睡眠啊，也就是我们说那个慢波睡眠，是吧？眼球动得也慢了，慢的动眼睡眠，它是一个高质量的深睡眠状态。那么一般人的睡眠都是快慢波，深和浅来交替的。而肾精足的人，是吧？肾气固本的人，那相对而言，他的这个慢波睡眠、深睡眠的比例就多一些。所以呀，为了解决大家的这个睡眠的这个质量的问题，解决这个夜尿频多的问题，啊，我们中医推荐大家吃那个啊补肾气的、固肾阳的啊那个桂附地黄丸。那么在食疗上呢，我们推大家补肾的食疗啊，冬虫夏草填固肾精的食疗，是吧？那有的朋友说，那我入睡也难啊，而且有点声就行，醒了再难入睡，是吧？那我到底是心脏的问题还是肾脏的问题？哎，这就是兼而有之了啊，我们把它叫心肾两亏。哎，所以它的调固呢，啊，养心与固肾相互协调起来调整，哎，这样呢对睡眠质量就会更好，是吧？而绝对不是什么呢啊，我就调心脏，我就不调肾，我补肾精，我就不去养那个心神，啊，他们之间的关系啊不是绝对独立的啊，它都是相对而言的啊。同样的道理啊，啊，当你心火特别旺的时候，它就会什么呢，来损耗肾水，消耗肾精。那么同样，当你肾精不足、肾气亏虚的时候，人也就心神烦乱。所以呀，水和火表面上是一对冤家，而实质上呢，水火的生克它是相辅相成的。哎，就像我们给大家讲气血，一阴一阳，是吧？气为血之帅，血为气之母，他们叫互根。那么同样呢，水火它也存在一个互根的作用，是不是啊？心阳是生成肾水的阳气，也叫动力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回过头来呢，你这肾水呢是滋养心阳和心神的一个什么呢，物质或者资源。所以这里边的深刻关系大家把它权衡好。那么中医以人为本，整体化一，所以它的调理啊，不是说头疼我就吃个止疼片，是吧？血压高我就吃个降压片啊，不是那么简单的直接了当，而是什么呢，曲线救国。所以中医的调理不是药有多大的作用，也不是保健品有多么神奇的作用，关键在于辩证。辩证对了，是吧？那就是一碗药汤。辩证错了，你用再多再贵的药，那是一车烂草。哎，所以我们实践 中医健康管理，从元气和五脏来调节人的身体健康。哎，这个辩证也就是我们养生文化知识的推广和学习，真正的让每一个听众朋友做到知其然，知其所以然的去养五脏的生命本来的功能，恢复人自然天成的自有的这个生命功能，这才是养生的最高境界啊！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一点啊，不是哪个药治你的病，而是哪种方法能恢复你哪个脏腑的本来的生命功能，来让你恢复到健康长寿的这么一个自然和谐的状态啊！这个大家把它认识好。这是失眠的两大辩证啊，两大辩证。那么心肾相交还有一个密切的关联，就是关于心律啊。你看现在好多心律失常的人是吧，我给大家讲过，人正常的心率是75次每分钟是吧，有的人快一点，有的人慢一点啊，这人都不一样。哎，但是它有个平均值啊，是吧？那还有一个界限，快你不能超过100，哎，超过100叫心动过速，那就是病了。慢呢，慢你不能低于什么呢？60，低于60呢，叫过缓了，它也是病的状态啊。光是病的状态，他还没到要命的状态。那什么是要命的状态呢？过速超过140啊，心率每分钟140以上，对，那就到了房颤的阶段。所以我常讲房颤是容易导致中风的。那么今儿我再给大家补一句，房颤也是要命的，持续的房颤的不消除，容易心律衰竭而死，容易猝死的。所以大家对房颤哎要引起重视是吧。那么过缓，低于60过缓，心动过缓就是病了。那低过40呢，哎，有的人低过40医生叫我装起搏器了，没错，低于40的心率也要命是吧。你看过速超过140房颤，心律衰竭猝死是吧，啊，那是心脏在兴奋躁狂当中消耗当中崩溃了死亡。而这个40呢，是心脏停播，在安静当中不跳了，心脏停止波动是吧。你像有些朋友那个心动过缓的睡觉啊，说突然间惊醒了，突然间憋醒了，我告诉你，你憋醒了是人的一个自保，是你五脏六腑的本能和元气的本能救了你的命。哎，你要是没憋醒，你直接深睡过去，心脏低于40次每分钟的心率不跳了，停播了，你没有这个惊醒的保护，突然间心动过速人活过来，那你就见了阎王了是吧。那么西医啊，他这个治疗心律失常呢，往往用一些啊兴奋的或者抑制的干扰心率的化学药物。医生用药的事儿我们就不多做评价了啊。我们今天呢主要是从中医的角度是吧，从肾的角度来说说心动过速、心动过缓，包括这个房颤啊，它和肾究竟有什么关系是吧。中医诊病呢讲究这个望闻问切，望其形啊，闻其声，问其因由，切其脉，是不是啊。为什么要切脉啊？因为血在脉中流啊， 啊，通过切脉，通过这个脉象就知道人的气血运行的动向。哎，这是什么呢？中医的现代科学把它叫生物全息理论。啊，窥一豹啊，窥一斑而知全豹。啊，通过豹身上的一个豹纹就能想到整个豹的这个形象。哎，这是生物全息理论。是吧？哎。包括现在的那个克隆啊，生物那个基因克隆，它也是生物全息理论的一个部分啊。而这个脉学上是这么说的，叫朔热迟寒滑有痰。朔脉你简单的讲就是过速。迟脉呢，迟脉就是简单的叫过缓。滑脉呢，滑脉就是早搏。啊，所以你用现代科学角度，你站在这高度，哦，你再反观脉学，哦，你发现它是一门非常深奥的科学。是吧？所以可见心动过速怎么的啊，它是肾阴不足。心火亢盛。你可以用滋心阴的方法，滋肾阴的方法可以解决过速的问题。你也可以用泄心火的方法来解决过速的问题。也可以用镇静安神的方法。所以像这个心动过速，我们一般推荐的是尽量用补法。啊，你用点白芷养心丸呢，啊，用点天王补心丹呢，是吧？哎，来达到什么呢？你看朔热，哎，来除这个心火之热，来让心率平复。那当然了，我们还有心包经的按摩法，这是过什么？叫过速。那房颤一样的道理。啊，一样的道理。过速到一定程度就是房颤，打哆嗦，房颤容易导致脑梗和心衰，属于半条命范畴，要引起重视。啊，把元气培固，因为你一旦房颤，一次急性房颤发作，这半个月到三个月之内都容易有继发性的脑梗塞的发作。是不是？所以要全面预防。啊，那么心动过缓呢，啊，迟，朔热迟寒。迟为什么是寒呢？阳虚。啊，肾主人一身之阴阳，肾阳虚。是不是啊？啊，你说我补心阳可不可以？可以啊。是吧？哎，可以喝点这个什么呢？哎，这个红葡萄酒，泡上洋葱。洋葱是护心包的嘛。是不是啊？哎，吃点热性的食物，什么桂圆啊，荔枝啊，这都是养心阳的。所以心动过缓的人，我们吃点香蕉，补点钾离子，对不对？而从肾阳上来讲，你心动过缓的人容易低血压，容易四肢寒凉，容易命门火衰。所以温肾阳，桂附地黄丸。那么温肾阳，我们在使用补肾的冬虫夏草加上人参，同时我们推荐那个心动过缓的四肢寒凉的人，你从食补上还可以用一用这个雪莲。阳虚了就会招于外寒啊，所以虚症我们补肾阳，还有实症呢，遭遇的寒邪驱散风寒，我们用雪莲。哎，这样呢，一阴一阳为之道，相辅相成。哎，就对这个心律失常的过速和过缓，从养肾的角度达到了中医的调理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，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、西洋参提取物、红景天提取物、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增强免疫力、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、孕妇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说一说这个肺金与脾土的关系。肺为五脏之华盖啊，主人一身之气， 主着人的身体一身的宣降。什么叫宣降？宣就是气机的宣发，是吧？降呢，降呢指的就是气机的速降。所以这个肺呀、啊，哎，它是也是一个能收、能发的这么一个脏器。所以生活当中，你看啊，这个人虚汗不止，哎，我们说这肺，它失了速降的功能，肺把不住门了，对不对？那还有的人呢，说这人呢不出汗，是吧？西医呢也叫无汗症，是吧？你不出汗，你那皮肤就容易干燥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人的皮肤它有无数的孔道啊，有皮脂腺和汗腺。汗腺呢是排垃圾啊散热的，皮脂腺是分泌油脂来滋润皮肤的，是吧？那么肺失宣发的能力的时候，这个人就会出现皮肤干燥无汗啊，甚至皮肤的角化。那表现在四肢上呢，就是手脚腻了，哎，你看一握这人手，手脚发凉，哎，这人就肺有虚寒了啊，严重的还出现清鼻涕白痰。那怎么办呢？啊，叫温补肺阳。温补肺阳我们吃的食疗是什么呢？哎，冬虫夏草加上黄芪菟丝子啊，就是来补肺的。哎，补的是肺之阳啊，让肺能宣散出去。所以大家注意了啊，平时手脚发凉的啊，不爱出汗的，老流清鼻涕的，慢性鼻炎的，补肺的这个食疗。那我们今天不是单讲肺，我们要说的是脾和肺的关系啊。肺脏五行属金，脾脏呢，脾脏五行属土，是吧？我们经常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病例啊，这人脾肿大了啊，肝硬化带来的脾肿大，是吧？脾功亢进，人就容易贫血，说得了吧，要把脾给切了，是吧？哎，那这个脾它只说的是一个器官，一个零件，而中医说的脾脏，它说的是一个脏腑系统。那么中医说脾为人的后天之本，气血生化的源泉。脾不但能生化气血，它还统摄着气血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就此而言呢，我们这个脾脏它还关系到人的整个免疫力。所以不是说你手术把它切掉了，你整个脾脏系统就被破坏掉了，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本着中医啊，人体啊整体唯一这么个原则，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能不做手术的咱们尽量保守，是不是啊？五脏六腑啊它零件全啊，毕竟比那个缺了某个零件它的功能调节恢复要更好一些。今天呢我们重点要说的是脾肺的关系。那么脾肺是什么关系呢？哎，脾为肺之母啊，脾为肺之母。所以大家你注意啊，你像那小孩老爱感冒的，老爱得这个什么呢，支气管炎肺炎的，哎，你老治肺，那个呢往往治不好。反过来呢，哎，我们通过调节孩子饮食，健一健脾，反而呢却取得了预想不到的作用。中医把这种啊肺病而去调治脾脏功能的这种治疗的方式，我们中医把它叫培土生金之法啊，培土生金之法。什么叫培土生金呢？脾脏五行属土， 是吧？土能生金，那肺脏呢，五行属金，所以运用健脾的方法而达到调养肺的目的，就叫培土生金之法。所以说像小儿爱感冒的呀，小儿鼻炎呢，哎，我们都通过健脾的方法调一调脾脏的功能啊，给孩子吃点这个双歧活菌，改善一下肠道的益生菌群，把孩子零食给他忌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让孩子呢多吃点粗粮，哎，这些都是健脾之方。哎，后来我们发现哦，孩子免疫力提高了，不爱感冒了，没有鼻炎了，什么原因呢？哎，这就是培土生金之法。那么还有啊，脾肺之关系啊，还有你像这个老年人啊，老咳痰，是不是啊？啊，甚至一天能咳一罐子痰，是吧？我们用川贝啊，蒸梨啊，止咳化痰，那痰老咳不干净，说这时候怎么办呢？哎，我们读《黄帝内经》，啊，又给了我们健康指导了，啊，《黄帝内经》上怎么说呀？说脾为生痰之源，啊，肺为储痰之器。说呀，说那肺它只是个痰排出的通道，它只是个痰罐。而痰的源泉是从哪儿来的呢？是脾湿，啊，脾湿。所以呀，人有咳不完的痰，这样的病人，你就应该清淡饮食，啊，而不应该吃那些肥甘厚腻的。因为脾脏啊，它功能比较弱，它化不了那些肉食之后，你那些多余的痰湿，哎，就要从什么呢？哎，肺通过痰的途径排出来。还有这生活当中我们的一些经验，啊，你上厕所改大便，哎，排那个大便呢特别的黏腻，啊，老沾那个便池子。是吧？原来也有听众问我啊，徐老师，我排便老沾便池怎么办？嘿，我说他不是沾不沾便池子，他在体内也黏腻，那个就叫痰湿，是吧？叫痰湿，怎么办呢？哦，痰湿在肠子里是黏腻的粪便，啊，沾厕所不容易冲，在肺里是咳不完的痰，是吧？在肝里它就是脂肪肝。而怎么办呢？化痰湿叫健脾，要化血液当中的粘度。哎，所以我们就推荐大家吃一些调节血脂的食疗，啊，我们吃个山楂丸啊，啊，或者更好的更有。